掌印，计算着我，计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 其实不只是过年，就年前大家会大扫除。有的时候，我之前看大家好，国际美人钟明轩的影片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天就拍了一支影片，他在前面说：“哦，说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就是现在心情很糟糕，所以我现在要 大扫除， 做一些会让我心情好的事情，可能就是示范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如何变好。嗯”那其中一开始说心情不好，就是要让自己美美的，所以第一步他就先化妆，然后化完妆他说：“哦。”就大家会觉得说，怎么这么漂亮，怎么这么好看，就画了，就心情已经好一点点了。就接下来他也一样，心情不好，就是要大扫除，就是也不大扫除，就是你会把家里就是吸尘器拖一拖，然后那个 桌面整理一下，其实就是感觉会很不一样了。 然后因为他就说他会为了有时候为了未来自己做准备，所以他地板常常可能其实都很干净，因为他常扫地，所以他有时候吃饼干这样，是不是会故意丢在那么一点点，是为了未来的我在扫掉的时候。觉得很疗愈的快感，希望大家如果你今天也要扫除的话，可以迎来一个非常开心的晚上。 是我们改变了还是时间呢？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是我们改变了还是时间呢？想悄将一切移动吗？水天

只有完美的肥皂才有完美细致的泡泡，雅文芬多精透明皂饱含疗愈香氛，泡沫柔细，洗后柔润舒爽，美容健康，香气持久，守护全家人的肌肤。雅文芬多精透明皂，薄薄一片，效果不变。想和我一起享受芬多精吗？雅文芬多精透明皂，蜕变从被优开始。 早餐吃了没？ 没得吃， 摩西甘糖甲， 没什么能吃。 有，有奇甜全都有。 有奇甜有机多谷植物奶，早起一杯，营养百倍，即时冲泡，一次拥有20种天然谷物精华， 搭配三色谷麦片，滋味会更好。 早餐的好朋友就爱有奇甜， 请上网搜寻有奇甜。 巨星闪耀百老汇，十大经典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西贡小姐》《狮子王》《艾维塔》《西城故事》《变身怪医》《妈妈咪呀》《美女与野兽》，四大百老汇歌手接力演唱经典曲目，萧煌奇、朱丽静跨界合作演出。2020百老汇巨星闪耀演唱会，2月2号台北小巨蛋，宽宏艺术。 全国飞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东县长饶庆林。知名订房网站 booking.com 公布台东为2020全球十大好客城市，新春期间欢迎大家带着家人与好友一起来体验台东的真善美。新的一年祝福听友们金鼠年大吉大利，有数不完的快乐及好运哦。 最爱主打星小雨，默念你。 我是娃娃魏如萱。 是想要浪漫一点，用深情来看这个世界，就不在乎风雨或晴天。风来了心动，风走了想念，爱将春绿荫蔓延。约定了等你，约定了永远，爱藏在季节枕边。 就随着年轮转圈，刻得越深越是爱，慢慢的慢慢的，因为有爱，所以放心你离开，也相信你终有一天归来。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黄雅莉的《年轮》，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来到了除夕，除夕的日子，所以来听听很多跟年有关的歌。吉尼哥鬼咯，我们又大了一岁了。 就可以厚一些，遇到喜欢的你是想不到人人逃得远远，好像对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你笑起来好可爱，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我是 桃子姐年纪大了一点，你觉得今年的你比去年实质年龄大了一点？还有，这个问好像怪怪的，你有觉得其他地方也大了一点吗？ 你刚刚是问了一个废话的问题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感受到自己成长了一点吗？啊、大了一点吗？今年你有感受到什么实质的成长吗？比如说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订阅数有成长吗？ 就是没有爆炸性，所以就没有什么感觉啊，就是慢慢慢慢一点一滴， 像瓜牛一样一步一步往前跑。 对，是要放周杰伦的歌吗？ 没有没有，就是年年年年的歌。过年很无聊，你也是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Yeah. 欢迎你在 YouTube 可以搜寻，上班可以听。 我是马克信箱。今天呢，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开始放假了，所以没有上班才听到我们节目的。也欢迎你，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都在这个频道飞碟联播网，我们会陪你一起上班哟。 刘若英的年华。说到过年可能在扫除或者是断舍离，希望让家里的动线好一点，看起来干净一点，看起来空间大一点，我又成功阻止了苏小姐又要乱买东西的欲望。 她要买啥？ 她那天跟我说，我想要买一个，她就比一个某种高度的小凳子。她说我想放在浴室。 干嘛？坐着洗澡用？ I don't know， 我没有问，我就说不行。但是我就先说完不行之后，其实这几天我有在想，会不会是某个年纪的长辈在浴室的确是比较想要坐着洗澡呢？ 对啊，坐着洗澡很舒服哎。 但是浴室地板一直都很，就是我们家浴室地板一直维持得很干净，所以觉得随时随地坐在地板上洗，不是也是一样的吗？ 坐地板上太低了，我想要坐高高的洗。 哦，是哦， 坐着洗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那个我应该要让他买。 但你可以跟他说，你把家里面其中跟他一样体积大小的东西丢掉，我们就买那个。 可是浴室里面本来就没有椅子啊。 没有，你就用外面的其中一个东西去换。 然后丢我的鞋？哎，沙箱，哎，那有搞不？ 好，没问题，很棒。母女之间的战争。 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台上和你一起分享。像初开在东方，异国芬芳，天在地上荡漾、yeah。难闻花火在人唱，英雄好汉，放在曲上成长。将心灵的面具脱化，那角色穿越时空成了。冰雪与风霜，那个断肠人在雨水一方，消磨着一身魂也陪你闯，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长了又长，可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台上。 瞬间，你就是已经结束的。世界的重量，替渴望被理解的人筑起栖身之所。四分为阿山量身打造，解剖洗歌姬张若凡潇洒主打《已经结束的》。张若凡首张个人专辑《Dopamine》，我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闪电过后的空气最清新，大金空气清净机独家双重闪流放电及高效滤网，可分解空气中的更细小悬浮粒子 PM0.3 达99.97%，滤网十年免更换，省钱又环保。现在买每台现折1000元哦。 Daikin。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之前有来过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吕程程、吕杰飞 Shiny。 下一站是为了与你相遇，我们每天周一到周五还有周六都在飞碟联播网与你相遇。 Finally, so someone let me out of my cage. Now, time for me is nothing cause I'm counting no A's. Nah, I couldn't be there. Nah, you shouldn't be scared. I'm good at repairs and I'm under each snare. Intangible, bet you didn't think so, I command you to. Panoramic view, look, I'll make it all manageable. Pick and choose, sit and lose, all you different crews. Chicks and dudes, who you think is really kicking tunes? Picture you getting down in a prison tube, like you lit the fuse. You think it's fictional, mystical, maybe spiritual. Hero who appears in you to clear your view when you're too crazy. Lifeless to those, the definition for what life is. Priceless to you because I put you on the hype shit. You like it? Gun smoke, you're righteous with one toke. You're psychic among no possess you with one go. I'm feeling glad I got sunshine in a bag. I'm useless, not for long. The future is coming on. Ain't happy. I'm feeling glad I got sunshine in a bag. I'm useless, but not for long. The future i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The essence, the basics. Without it, you make it. Allow me to make this. Childlike in nature, rhythm, you have it or you don't, that's a fallacy, I'm in them. Every sprouting tree, every child of peace, every cloud and sea. You see with your eyes, I see destruction and demise, corruption in the skies from this fucking enterprise. Now I'm sucked into your lies through rust, so not in muscles, but percussion to provide for me as a guide. Y'all can see me now cause you don't see with your eye, you perceive with your mind, that's the inner. So I'ma stick around with rust and be a mentor, bust a few rhymes so motherfuckers remember what the thought is. I brought all this so you could survive when law is lawless. Right, feeling sensations that you thought was dead. No squealing, remember that it's all in your head. Ain't happy. I'm feeling glad I got sunshine in a bag. I'm useless, not for long. The future is coming on. Ain't happy. I'm feeling glad I got sunshine in a bag. I'm useless, not for long. My future i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My future i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My future i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It's coming on.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新 GoGoRo Viva 流量级智慧双轮，不止迷你，超级迷人。即日起购买 GoGoRo 全车系，就送极轻都会风雨衣，无论晴雨，让你率性穿梭街巷。机车太旧换新，可享中央政府补助最高16000元。GoGoRo 再加码50000元车碰车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赶快到 GoGoRo 门市，一起小旗大作。 爸，你带回来的成云保全连结礼盒好香，好好吃哦！ 这可是成云保全过年才有的沐月雅致礼盒哦，里头包含了6款经典热销产品：玉丹波、蛋黄酥、桃山香柚、绿香绿豆、柴烧桂圆酥、原味凤梨酥，绝对是过年不能错过的好滋味。 现在订购春节礼盒还有85折优惠耶！ 年节送礼就选传祥五代的在地老味道，快上网搜寻百年饼铺成云保全。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栗县县长徐耀昌，忙于工作更要休闲度假，邀请大家来畅游苗栗，有香甜鲜果、创意美食、养生温泉、优质旅宿服务，还有特色伴手礼，处处让您惊艳不已。在这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鼠年吉祥发大财，心想事成好运来。

八卦，那我们见面干嘛？我的大忙人呀，你整天弄着电话，怎么你不是用它通话？那红色的绿色的又是什么？我看着你手指头跳跳波波，却好怀念呀，就当我打扰一下，人世间不甜美吗？怎么你不愿品尝一下？那蓝色的紫色的又是什么？我看着你手指头跳跳波波，你一直想下一步的那一刻，你要不要想一想跟着一回？ 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一开始为你送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徐佳莹的《糖果粉碎者》。 哦，今天我就来当这个糖果粉碎者的角色， 而且抢在就是大家开始肆无忌惮之前，我们先告诉你一些 something。 因为过年的时候，当然以前啦，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还好，以前随着年味越来越淡，大家好像也就比较没有这么暴饮暴食了，是吧？ 嗯。 但以前可能过年大家就是哇，可以回到阿嬷家、外婆家，然后就传，对，传很多很好吃的东西，要把我喂得肥肥的，然后整个那个流水席不会断，食物一直来一直来，然后再又有年糕，又有花桂，然后又有很多很多糖果。 那个年糕，今年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怎么 了？因为人人家里都有一台气炸锅 哦，会有炸的， 年糕也可以放到气炸锅嘛？ 当然，摩奇洞 啊！我以前小，我传统吃的就是年糕，就是长辈会把它裹那个什么蛋液那个，然后下去用一用。 对， 那我气炸锅怎么用才能吃到就是也有那个外皮的感觉？ 也要有蛋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哦哦，你不熟是不是？ 你如果要有蛋的话，一样啊，你就是年糕，然后你就先打蛋，然后你就直接把那个泡过蛋液，然后直接 放到气炸锅里 就好了。嗯， 肚子饿了。 对，然后还有就是以前也很，如果你是有那种拜年习惯跟习俗的， 嗯， 就是每一个家都会准备糖果罐啊。 以前还会那个有点红白透明相间非常传统的罐子，或是全红的三层的塔，然后这边转出来是瓜子，那边转出来是开心果，然后这边转出来是娃娃酥。嗯嗯 嗯。哦，娃娃酥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喜欢娃娃酥。 啊，我们今天不是要讲一些事情让大家知道吗？ 好。常常呢，在开那个糖果罐的时候，我就看说，嗯，这家人有没有 sense 哦？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 你是有到处拜年你？你明明这几年的农历年都出国，你在那说什么？ 没有办法，因为平常真的就是 太忙， 没有办法出国了。现在就没有办法去长的地方，对啊，所以就只能趁过年的时候出国。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关于糖这件事情。我们要讲的这一位医生，他呢叫做 Robert Lustig， 鲁斯提医生。 嗯， 这医生呢，他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呢，他本来就在学医了，然后他是神经内分泌的专家，他在学医啊，可是他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康奈尔就是念医学院的时候，他觉得为什么教授都没有人在提营养这一件事情啊？ 嗯， 他们都一直只教我怎么样治病 哦， 对，可是。 为什么没有从源头再去想一想、啊、 对对对对，就像我之前就是看了那一部 Netflix 的纪录片，就是 Game Changers 嘛，就是如素的力量这部片，然后我也是一样，我就推荐给我的医生朋友看，我就说这部真的太可怕，毁坏三观了、啊、就是我看完以后我可能就回不去了、嗯、但他目前还没有给我 feedback， 那你也不知道他看了没， 对，我还不知道他看了没这样子，对、啊、就可是我可以理解啊，可能就是也许哦，连就是之前我去看那就是胃的医生， 嗯， 然后我就跟医生闲聊，医生其实你知道吗，时间他在那个拼那个 KPI 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欸，医生，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Netflix？ 然后医生问说，怎么样，你有演是不是？你就知道医生好忙哦，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在管这些，就是什么 Netflix 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一开始问说， 他以为是影集， 对，说你有 Netflix 吗？ 嗯， 你有看什么？ 那还有 Netflix 吗？ 没有，他可能就是有点吓到，说没有病人在那边跟他闲话家常，大家都是 就是只是要问自己生病那些相关事情。 对对 对， 对，你有演吗？没有啦。好，我们要今天要讲这个鲁斯提医生呢，他是神经内分泌的专家，然后他在二十几年前，1995年的时候呢，他就去了一个儿童癌症医院，负责呢去照顾这些脑癌的病患。那他们因为儿童医院嘛，所以就是小朋友。那这些小朋友呢，因为肿瘤就伤害到了下视丘，那这边呢就是他的专业的地方、嗯、就是内分泌跟神经系统的中心。他发现这些孩子全部都有肥胖问题。 哼， 好，那他就开始去找报告，他发现哦，有人做过那个动物实验，就知道说哦，如果你的下视丘，脑部的下视丘受损了，你的胰腺会分泌过量的胰岛素，所以你会很饿，可能就像我们刚刚在讲一堆食物的时候、 欸、我最近也一直都很饿，哎，我睡醒就在想三餐要吃什么。 冬天啊，就是我们会就是其实人都还是很动物性的啦， 好可怕的那个本能欲望哦、喔、 对，就是本能。你知道这件事情也反映在投资上面吗？就是我们以前呢，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其实我们跟熊一样、 嗯、 是要就是储备食物冬眠，跟蚂蚁一样、 嗯、 就这是生物本能。那我们为什么要储备这些东西，是因为到了冬天严寒的时候， 嗯， 真的就是猎物比较少嘛， 嗯， 所以我们才要先储备起来。 可是我们现在那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去猎物，怎么还没有演化成我可以知道我每天睡醒我是可以有东西吃？ 对 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的演化是非常非常慢速的， 嗯， 然后这件事情也反映在投资上面哦，就是一到了春夏的时候，投资就整个就旺盛起来。 大家觉得我要发芽了， 对对对对， 我要发财 了。这其实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就是我们的脑子还跟不上我们的演化，就我们的现代社会已经是富足的，我们不需要去储存食物、去打猎这种干嘛、嗯。可是其实我们是深深受到我们的大脑所影响。 嗯， 好，然后接着下来呢，他就想说，哎，那就是因为这些人下视丘受损，这些动物下视丘受损，那会因为饥饿，然后导致吃了太多太多的糖分，然后变胖， 嗯， 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的因果关系。那他又想说，那如果我 抑制胰岛素，我投这样的药看看会怎么样呢？ 嗯， 好，他就去投了，投药去降低孩童的胰岛素分泌量之后，每个人的体重都下降了。 嗯， 他们不会再抓着零食在那边狂吃了，他们现在会跑出去运动，孩子呢就比生病前还要活泼。 嗯， 接下来他就继续想说，孩子都这样，那我们来找大人来做好不好？然后呢，就发现脑癌的病童，那就是这些大人呢，跟脑癌的病童的变化一样，就是他们的体重就减轻了，户外运动又变多了。 嗯， 然后这个原本找四十几个大人，现在找170几个大人，就是这个规模越做越大。然后做双盲实验，就发现了，好，问题就出在胰岛素的分泌上面。他发现了，1980年到现在哦，美国人的糖分摄取量足足多了2倍。 嗯。啊，就直接跟我在喝奶昔啊。 成人病态的肥胖变成2倍，儿童的肥胖变成3倍，糖尿病也变成3倍。如果你真的有去美国，就是街上，尤其大城市走过一趟以后，你会发现他们的 overweight 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嗯，而且他们的胖可能，我觉得在台湾可能你会觉得自己不够美、不够漂亮、体重不够标准，你嫌自己胖，你可能觉得自己70-80公斤，哦，好胖哦。可是美国可能就是会看到那些就是150 是真的出 事200的那种，然后就真的是很胖的那一种。好，然后呢，他说在80年代以前呢，没有儿童得到脂肪肝跟第二型的糖尿病，但现在满街都是。其实呢，会这个脂肪肝跟第二型的糖尿病有一个元凶，是酒精。 嗯， 就如果你很喜欢喝酒的话，因为酒喝下去，可能在脂肪，在肝脏会变成就是糖分。儿童不喝酒，可是儿童会摄取过量的糖，糖会转化成脂肪留在肝脏。这个问题呢，不是美国独有哦，法国、日本、韩国、中国的儿童肥胖现象也都变成2倍了， 全世界的普遍问题。 而且连现在你的猫、你的狗、人工饲养的动物都在变胖。 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麦芽糖》。我不知道说，真的是人工饲养的宠物的确就很容易出事，像我家的爱犬也是常常出。 你家那么小只的狗也，它也在变胖。 它一直被医生说它过胖，然后请家母不要再喂食它吃东西。嗯，但是爱犬只要用一个闪闪发光的眼神看着它，就觉得啊，一块苹果还好吧，一块芭乐还好吧。所有的问题源头都是一个小小的还好吧，这不会太过分所造成的。 就所有问题的源头其实就是人啦，啊，就是人。 说到糖，就一定要听听魔力红的 Sugar。

各位乡亲士大青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长林芝庙。这几年来乡亲甲芝庙徛做伙，和芝庙争取重大交通建设，甲完成真多民生福利。未来日子乡亲继续甲芝庙做伙来打拼，创造新的未来，拼出宜兰的好生活。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大发财，恭喜恭喜。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纪怡琳。神仙早放下箭，光影利剑，来砸碎心中识这个观念。未讲的说话写满在信纸，读一次再一次，再看到一千次。我在你身边，靠在你的肩，抛天盖地，全是爱盖着我们视线。这时拿着钥匙来，让我打开灰色一个天，瞳孔像记录跟你到每天，皮肤像气味收起在发边，神仙早放下箭，光影里遇见，来砸碎声装饰这个冠冕。未讲的说话写满在上次，读一次再一次，再看多一千次。我在你身边，靠在你的肩，抛天盖地，全是爱盖着我们视线。瞳孔像记录将气味收起在发边，神仙早放下箭，光影里遇见，来砸碎声装饰这个冠冕。未讲的说话写满在信笺。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郑秀文的《甜 Baby》，我相信适当的摄取是会让人家心情好的、开心的，但 over too much 就不行哦。 但是，对了，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用甜来让自己的心情好呢？ 因为就平常喜欢吃很压抑的，我就告诉我自己只能 one， 只能吃一口，只能尝尝那个味道。 嗯，所以这就是一开始你设定的这个就是有一点 问题、啊、可是从小很容易就是零食就是被奖励的东西嘛， 对， 所以觉得它很难取得啊。如果从小告诉我说你做好事就可以吃一颗黄连的话 或是你做一个好事，你那个月就可以得到一碗四物汤哦。你现在也不会这么讨厌那种喝中药的感觉啊。 小时候也是，就是吃药的时候，因为小时候吃那个药粉很苦，然后吃完以后，妈妈就会给我两颗 MMS。 嗯， 然后呢，她就是倒的时候会故意多倒一点点，我觉得啊，好快乐啊，我跑来跑去。其实那是妈妈的手段而已， 我被笑死。 这边呢就在讲说糖啊，那到底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肥胖会从它从1980年代开始，那个糖从1980年代会是肥胖现象的分界点呢？ 嗯， 他说关键呢就在于美国糖业工会，所以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商业逻辑啊。 嗯， 人类跟肥胖的大战呢其实已经缠斗了100多年了。 各位人类，你听到了吗？嗯，各位正在收听这个 radio 的人，你现在都是我们的勇士之一。你知道我们这个抗争已经100年了吗？我们与肥胖的抗争。 因为从1920年，就刚好今年就是2020了嘛，对不对？所以在1920年，就是在100年前呢，美国的保险业其实有统计，因为保险其实是应该是要最关注我们的身体跟风险的。 嗯， 因为如果那个你的身体不好了，你之后挂了，你是不是要拿找保险公司？你要理赔。 嗯， 所以保险公司这个风险是要精算的，它其实是要对我们人的身体健康是要最关注的。 嗯， 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已经统计了说，如果你体重过重，你就容易得到心脏病，你的寿命就比较短。所以保险业呢就联手了医院一起来对付肥胖。 嗯， 当时呢就认为说肥胖是不知节制的结果。 嗯， 就是口口加嘛，爱吃嘛，这样。到了5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兴起了，所以呢，不知节制，那只是一个结果， 嗯， 它不是原因， 嗯， 所以一开始把不知节制当作原因，嗯，不是，不知节制只是结果，为什么你不知节制呢？因为心理有问题， 压力很大， 对啊，所以呢是心理问题导致你不知节制。接着下来60年代的时候，医学界已经界定了。过胖、过重、肥胖真的是疾病。那70年代呢，就现在开始有这个行为学派啊，就环境减肥啊，各式各样。接着下来，其实呢，大家也注意到糖这件事情。 嗯， 那个时候就出来一个新的产品，这个产品叫做代糖。 哦， 就是有甜味剂的。 常听到。 对，现在大家想到代糖，第一直觉是什么？你觉得代糖是好东西还是不好东西？ 嗯， 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跟我 应该是某。方面是有帮助的吧， 它 代替了， 但某方面可能就是跟我一样会想说代糖好像不是好东西耶，它是不是用化学的，然后是不是会致癌啊，或者什么，可能又想这边有的没有的。好，接下来这个就是一个新的战争了。 嗯， 是美国糖业工会 站出来 代糖之间的战争。那个时候呢，从1960年代63年到68年，使用代糖的无糖汽水市占率呢就上涨了4倍哦。 哎，我记得使用代糖的汽水不好喝，哎， 400%。你说什么 zero 那一些哦？ 对啊。 哦， 就干嘛怪怪啊呢？ 所以你知道糖业工会就会喜欢你，就如果要现在就是找网红代言的话，对，糖业工会就会找你。 哇！ 对，因为呢，糖业工会那时候要保卫市场，他们决定。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红， 嗯， 那个时候最大的利器是科学， 嗯， 他们决定要用科学 来 反科学，嗯，所以他们主要用3把刀、3样武器。首先呢，他们自己成立了研究基金会，他们就把他们大笔的钱拿去养科学研究。如果这个科学研究做出来哦，对我们糖业工会有利的，大肆 公布， 大肆散布， 嗯， 找那个媒体也大肆背书。如果呢，这个做出来对糖不利，哦，这个当作没做过，不发布，我们冷冻这个研究，哦，不做，啊，大家都不会知道。 好幼稚的隐藏跟公开哦。 那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都是这样操作的啊。就 是没错，可是消息都不会走漏， 啊。不会啊，你走漏，你未来就没有经费啊。 嗯， 很简单，我用钱控制你嘛。 嗯。 第二个武器是什么呢？养科学家嘛， 嗯， 科学家当打手，出现不利于糖的研究的时候，就打手一号出动了， 嗯， 就发表更多的论文去唱反调， 嗯， 我去质疑你这个打糖的论文說，说我开始用科学方面同侪就 peer review， 嗯， 去质疑你说你这边研究方法哪边那么不对，是不是？对对对，这个在学界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就是很 熟啊， 很熟啦，嗯，就是你对我的做出来那个作品不满意的时候，你就先从哪里下手，嗯，他们其实都有一套就是可以开刀的地方，嗯，这样子。 然后呢，除了唱反调之外，模糊焦点，利用学术武器呢灌输，哎、欸，脂肪哦，不，脂肪就是脂肪才是肥胖的祸首，糖是可爱安全的。 Cute candy。中岛美嘉 Mika 的 Candy Girl。 其实呢，在这几年大家在讲网军这件事情，其实他们的做法也是这个样子啊。而且更可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专业背书、他们其实就是一群你不知道哪来的人，然后 一群风向， 然后对，到处在那边跟你就是瞎讲、胡搞、乱搞、有时候讲正面，有时候讲反面，有时候讲左边，有时候讲右边， 就 是要把你搞得 很乱。 对，他的目的也只是要把你搞得很乱这样子。好。糖业工会还有第三刀，第三个武器是他们会勾结政府，打击代糖。他们用前面两个武器说代糖可能会致癌哦， 只是讲可能而已。 对，政府你要禁用代糖。这三刀砍了下来呢，到了19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们60年代决定要做这件事嘛，经过十几年，成效出来了。80年代。医学界呢一面倒杀脂肪，觉得脂肪很不好，然后要减代糖，代糖很不好，那食品业者怎么办呢？我是做食物的，我现在脂肪含量不能高，东西就变难吃啊，我也不能加代糖，那怎么办？只能加糖，真正的糖，糖就使味道变好，而且糖会上瘾，不知不觉就让人越吃越甜。这一篇今天呢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在讲鲁斯提嘛，鲁斯提医生。那2006年的时候， 鲁斯提医生本身应该不会是一个超级肥胖患者吧？ 没有啊，他看起来很 还蛮正常的这样。 他看起来很像那个 Breaking Bad 里面的那个教授。 谁啊 ？Yo, Mr. White。 谁？ 有一点点啦，有一点点。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发表了儿童肥胖的专题演讲。结果这个演讲呢，哎呦，没有引起业界关注，引起了糖业工会关注，哎呦，好像有人要来打我们了哦。这个时候呢，糖业工会就先把你的经费砍掉， 先下手为强， 不让你继续做这个研究。好啦，然后封杀他，封锁他，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医学论坛要请他去演讲了。糟糕，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演讲直接上传到 YouTube， 上传到网络。2006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 YouTube 正要起来，对对对，正要起来的时候，所以他2007年、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上传的时候就发现，哇，真的超级多人看的，深入浅出的讲给大家听。那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会喝掉379罐的含糖汽水，就如果你一天喝一罐的话，就差不多， 就像属我一年喝几杯手摇是一样的。 其实你一天一杯的话，就是一样的啊。就等于吃下了3790茶匙的糖，然后呢，如果你想说没有，我在喝果汁呢，而且我喝的果汁， 我现在知道果汁打成汁才甜，你纯粹摄取它的糖， 对， 那个很可怕。 然后有些人说没有，我喝100%的果汁， 那就100%的糖啊， 100%的果汁，它比汽水的含糖量还要多。如果你是运动员，你说没有，我喝运动饮料 ，sorry， 运动饮料糖更多。所以如果你每天喝一罐汽水，儿童得到糖尿病的几率会上升29%。那就不用讲，如果你每天喝的是果汁，你每天喝的是运动饮料，那个就会摄取会更可怕，糖的量会更可怕。糖业工会呢看到这个人，然后发现哇，好像很多人在看他这个 频道， 开始封杀他，结果没有想到他反而变成了反糖领袖。他的专业演讲，其实我们平常不会去听那个医学论坛嘛，那个医学论坛顶多就100个人听，他现在上传到网络有1000万个人听，而且很多是关心孩子的父母。所以接着下来呢，学校就开始禁卖含糖汽水、运动饮料跟糖果食品包装，就是你一定要标明含糖量。他呢是赞成吃水果的，但他非常的反对喝果汁。因为吃水果你会吃下一些不可 纤维， 对对对对对对，哦， 那才是重点， 你很有 sense 不是好的，我们都知道 只是做不做得到， 做不到而已。嗯 ，OK， 他说，因为喝果汁没有纤维，所以肝脏会直接被糖淹没，然后多余的糖就会转换成脂肪，会造成脂肪肝。那当然了，你会说，其实有这么多的医生，为什么是他变成了反糖大将呢？嗯，其实就是一开始讲的，医生被训练成要快速的解决问题。嗯，所以当遇到一个问题以后，医生马上就是有一个工程师的脑袋说我要如何解决它。嗯，可是却没有去做 first principle， 就是第一原则的提问，就是、说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个问题？嗯，没有回到源头去解决问题，所以一样，我们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也就像刚刚一开始在讲那个，说为什么会肥胖，可能一开始说哦，你不知道节制。嗯，如果你的思考到这个层面就停止了，嗯，你就永远不会去找后面更多更深的问题。所以在除夕夜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糖。 阿妈，帮助我喂， 爱注意啊、哦。It's a piece of cake. 小时候总想早点长大，长大后却想回到小时候的我们。周兴哲全新创作专辑同名主打《小时候的我们》，是大家对他下一首破译歌曲期盼下，反而停止创作一段时间后，静心坐在钢琴前弹奏出的第一个旋律。 这些年没有安的你，眼神的光泽还有笑。 说话一直是 Eric 的创作初衷，听完这首歌曲静下心来，那个小时候的自己永远都在心里等着和你聊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New Yorker 纽约人以居于中央公园手牌为家族地位表征，三辉双子星永和人文城市中心，万平仁爱公园景观，世袭我有你没有的，三辉双子星精琢完工，55-95坪，89698888。 金鼠年，大金空调祝您大吉大利，金玉满堂，天天数大金。 Daikin， 我胡牌啦！ 你胡牌。 怎么做梦都在三缺一？ 因为过年明星三缺一，能抽百万旅游金，加码天天抽钻石，周周抽 iPhone。 过年玩什么？明星三缺一，等你来加一。 里长办公室报告：您的家里去年如果有住在机构接受长期照顾的家人，政府有补助和减轻您的负担哦。提醒您。只要符合资格，快向最近一次入住机构的县市政府申请补助。注意哦，期限直到今年2月15日。更多资讯请上网搜寻卫生福利部长照专区。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想见证 CNN 评选日本最美原乃女神社或是海天一线角岛大桥呢？ 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一飞网、东南大仙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只有完美的肥皂，才有完美细致的泡泡。雅文芬多精透明皂，饱含疗愈香氛，泡沫柔细，洗后柔润舒爽，美容健康，香气持久，守护全家人的肌肤。雅文芬多精透明皂，薄薄一片，效果不变。想和我一起享受芬多精吗？雅文芬多精透明皂，蜕变从被优开始。 我是谷谷吕思维。 全部我通通都空掉，我名字那座山腰湖就是偏要上苦山行啊，大洞卡行看遍下地龙怎么排到底啊，浪到金门空斗力提杯狗在叫口气，最好管好你自己，那度的话成住戏。哎买的后面把心计划都讲得太虚伪，人讲赞的吃水最贵，加上我金价不贵的，从不预感迷上感受，敢来感受又敢放，我不踩别的睫毛，出将路将无风造起浪，到底下款我的下款下力下款坑爹新歌单，到底下款我的下款下力下款听我的地对，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没事都敢对，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听我的地对， 虎过江，枣子都给我放量，卡龙回到海刷，一路上过关斩将，砸碎东亚并富没再怕凶神恶煞，我来开疆辟土，你为我游走天下。We the city of people, let's do what they like, 不跟小来其他的龙走过道，我呈现你后边是最想喜欢。I'm standing from hell, flexing my mind, 赛中准备翻盘，我吞了虎心炮弹，跟 Kenzie 冲顶端，开天地再劈上海，戒掉了山脉，跨越了山川，打出了帮手那手榴弹。We for my twilight, got me a four five, 电感应规定老把赛。他壮阔叫我等着，但是 nothing happens after 慌忙的切割曲歌 when this goes good try to cypher 到底下款我的下款下力下款坑爹新歌单，到底下款我的下款下力下款听我的龙地对，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没事龙的对，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下款 今天是除夕，今天晚上七点钟，大家应该可能都在吃饭嘛。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很辛苦在上班。当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的手中会不会握着遥控器呢？ 哎呦哎呦，今天除夕的电视有什么好看的呢？ 哇，欢迎大家在除夕夜的晚上，今晚七点，你可以收看我们的台视，有我啊、焦哥啊、少伟哥啊、花姐啊、豆哥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艺人共襄盛举。我们今年的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一样从七点陪大家吃饭、打麻将、聊天，我们应该会陪你到凌晨的一点钟，非常长，因为节目真的太精彩了，不行不行，剪不掉，所以欢迎大家今晚可以看一下啊。如果有空吼，你可以用那个 app 投票吼， 哦，下载 app。 嘿嘿嘿， 投票记得要投红队， 嘿嘿，红队，好你一年旺旺旺啦， 投红队，红队， 哎，这首歌曲来自 Novi 的《早鸟》，跟你说声拜拜， 新年快乐。 早上的热咖啡，微波加热的早点，我靠在11A背对阳光的窗边，沉默做我们从前。呜，发了车10分钟，你新闻没翻页，我戴着新耳机却没听进音乐，心酸的离别。哦，谢谢你对我从不保留。习惯没有你在身边，早秋的鸟倒数着异乡夜的夜。哦哦，谢谢你对我从不保留，给的温柔是放开的手，当我想要飞走，你会回首today.